话的笑，为了梦想我们在路上，雷声震天响，雨下的疯狂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，梦想的门就在前方，推开就是灿烂阳光，还有一份绚丽的辉煌。啊啊，勇敢的向前方，乘着梦想的翅膀，地太远天有多高，任凭我们自由翱翔，送吉祥。 心里有爱，有爱你就有力量，脸上有笑微笑你就不慌张，心中有梦，有梦你就有希望，中国吉祥，祝我们实现梦想。梦想有门，开门大吉，机运转起来，来到未来的舞台，你就是主宰，你的人生很精彩，全家乐开怀，出发就趁现在。 雷声震天响，雨下的疯狂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，梦想的门就在前方，推开就是灿烂。